痴心女子负心汉，此事也许古难全。那位说，定场诗让您给说乱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都是啊，合辙押韵，都是有来由有根据的，是吗？你看这个，也许您没听出来啊，也许有的朋友听出来了，话里话外的意思无非是说的，人世间呐，这就说啊，几乎可以说谁都躲不开的那些事儿。哪些事儿啊？恩恩爱爱，男男女女，两口子谈恋爱，居家过日子，您看了没有？谁都躲不开吧。但是呢，有一节，就是说咱们啊，咱不说谈恋爱搞对象这个事儿，泛指社会上各色人等啊，是好人是多的，大多数都是好人，这没得说。但是呢，他也背不住有那个个别的作奸犯科、居心叵测的歹人，所以说得擦亮眼睛，是不是啊？增强法治安全的观念呢？所以今天找了这么几个小故事，给您说上一说，表上一表。这就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《话里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》，我是立新。一上来讲一个特警中队长的故事，嚯，那位说太好了，抓坏人的故事啊，对对，但是他这个有一个主动被动关系啊，就是一般而言我们讲啊，主动的多，抓坏人吗？是吧？群策群力吗？群防群治吗？这码事儿，它不太一样，它是被动的。嗯，啊，被抓坏人啊，不是坏人被抓，这不是特警队长？是您听我说到从头吗？这是啊，《京华时报》的报道，事情就发生在咱北京昌平区那个地方，说是啊，这个六月份的事儿。那就是夏天啊，有一位刘姑娘，年方27，在微信上头啊，微信咱们知道那朋友圈啊，您是可以选择的，它不像那个微博，微博是什么人都可以加，但是微信不然，一般来说呢，您是认识对方，这才能互相互粉吗？互相关注，把对方加为自己的好友，但是呢。有时候因为他是通过什么手机号码啊这么搜索过来的，那么也存在一种可能，就是您并不认识对方，而对方呢跟您打招呼，那意思呢请求您加他。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呢，都会问一句，哪位啊，我认识您吗？是吧，您别怪我眼拙，哈哈，我这个记性不好，您给我提个醒啊。说客气话，其实呢是打探打探对方的来路，别回头无意之中啊，背不住加了坏人，加了不该加的人。这位刘姑娘呢，脑子里边缺根弦儿，她就几乎就没打听，人家一跟她招手，一打招呼，她本儿加上了。加上之后一看，对方姓严，哟，还有照片呢，嚯，小伙子够俊本的，长得倍儿漂亮。身材也很好，细腰间炸背膀，双肩暴龙，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，齿薄唇红，嘿，小帅哥。刘姑娘一看呢，嗯，颜值不错，聊着开始呢就是一般朋友，聊着聊着这姓严的说了，我有特殊身份，多特殊啊，要多特殊有多特殊，我是特警中队长。哟，您这家伙行啊，难怪是吧，这人感觉很精神，那是，嗨，我们这都是是吧，没得说，我们是金色盾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非常的羡慕你们啊，你们这个维护社会治安劳苦功高，呵，就开始聊这个事儿。又过了几天呢，说咱们见见吧，这一见，嘿，刘姑娘更喜欢了，小伙子打扮的也特别漂亮，穿的倍儿立正，言谈举止温文尔雅，对刘姑娘非常的照顾。这么一来二去又见了几面，你猜怎么着，俩人 谈上了，谈上恋爱，搞上对象了，男女朋友啊，那就更近乎了。又过了几天，突然之间微信上头就通过这个小严，他的男朋友又加了另外一哥们儿啊，那哥们儿叫什么呢？叫做小海啊。小严跟这个刘姑娘说呀，这小海是我们战友啊，咱们一块儿聊是吧。刘姑娘说没问题，我加他吧。加了之后，突然之间有一天，小海跟他打招呼，哎，我啥听说了吗？我们严队长受伤了啊。我说呢，这几天他都不约我，怎么伤的重不重啊？反正是倒是挺重的是吧，身上开了个口子啊啊。哎，倒是不深啊，是不是也就二尺多深吧啊。真的这人要不得了，我就说他还、哎、就是划伤，反正流了不少血啊，医院里面啊这个缝针了啊，缝了4000多针，好嘛，您快成毛衣了啊，反正就那意思吧，就是跟你商量。因为什么呢？严队长啊，这个个人这个存款没那么多是吧，他住院呢需要垫付医疗费啊，加上什么手术检查费不老少呢。就说呢，嫂子你是都叫嫂子了啊，对，反正您跟我们队长不就是那么码事儿吗？嫂子你要是手头宽裕的话，你可以帮帮他。那、啊、当然我是外人啊，我就是提个醒，没别的意思，拜拜您的。这小海走了，不聊了。又过了一天，哎，这个小严主动联系这个刘姑娘啊，怎么样啊，这天不错吧。哟，你看看你可真够可以的啊，你出这么大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一声，你拿我当外人啊，咱俩什么关系，谁跟谁啊，啊你什么意思，你个小海子跟我说了啊，哈哈哈，就我受伤这事儿、啊、这不叫事儿啊，你看我们这是金色盾牌、哎、行 你别跟我说这个，那什么，你到底是需要多少钱啊，谁跟你说我需要钱啊，你个小海说的，你们战友说的，说你现在打针吃药的话他挑费高啊。没事儿，这局里头都给我报的，但是呢就是他说的也对，我报是报，我得先垫付，我现在银行卡里面没多少钱。呵呵，不过你千万不用管啊，跟你没关系，听见没有，别介呀、啊、我不管谁管呢，咱们俩是一根绳上俩蚂蚱，哎不对，这么比喻不合适，不是咱藤缠树，树缠藤，咱俩就一个人一条心，那我能不管你吗，你看你说这话，你我跟你说啊，赶紧把账号给我，干嘛呀，我把钱给你弄过去，你先花着呀。姑娘对这小严是深信不疑，心的话说，不光他说受伤了，他战友那小海不也说了吗，俩人那这还能有错吗，得了赶紧汇钱吧，他需要我的帮助，先是给汇过2000，后来告诉不够，又弄了将近18000，这就小20000块钱进去了。再到后来呢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这刘姑娘啊看见这中队长的身份证了，嗯，你不是告诉你姓严吗，啊这身份证怎么显示你姓贺呀，这名字对不上啊，你到底是谁呀、啊、这就产生疑心了。但是呢这位啊严中队长面不改色心不跳，非常的淡定。这你说明什么呢，你对我们工作的性质不了解，我是特警知道吗，我们是特殊身份，金色盾牌，哎呀行了，我就说我们这都是有要求的知道吗，不能用真名实姓，这是我们的局里头给我改的，不许我用真名，你看到这他当然是假的了，工作需要趁势的。哦，刘姑娘想来想去合计着还是不对，那这个心里头这个谜团啊，这个怀疑是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觉得这人好多地方他对不上茬儿，是吧，说什么特警。那这么着吧，我呢反正一块逛商场嘛，就跟这个小严说呀，你先溜达着，你干嘛去，我去洗手间，哈哈，我去洗手间方便一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姑娘多了个心眼儿，心的话说，我试试你吧。怎么试呢，到这个洗手间里头拿起手机，他有这个小海，就是 貌似啊存在这么个人，说这人是小严的战友，拿起手机给那小海拨了个电话，电话响了之后，那边人家接电话了，喂，这姑娘一听，哟，我说亲爱的男朋友，你到底是姓什么叫什么？你是姓严是姓贺？你还是小海呀？啊？你说什么意思？电话那头传过来的声音不是旁人，就是他所谓的这个特警中队长男朋友的声音哦。感情他就是那小海啊。啊，对了，刘姑娘恨的呀，你走不了了，你给我跟这待着吧。干嘛呀？我去叫真的警察来。警察叫来了，一查验身份，什么特警中队长，就是骗子一枚。姑娘不干了，一个是他招摇撞骗让警察逮起来了，再有一个把人姑娘给骗的，骗人家感情，骗人家钱财，多缺德呀。这种事儿还真是不老少。这不是小两口打官司了吗？嗯，小两口啊，京华时报的报道吗？这就头些日子通州，哦，两口子打离婚啊，没有，他们就没结婚，没，哦，谈恋爱的啊，也可以这么说，是吧？但是他们都是这个结婚的。哎，你说你说乱了，没结婚是结婚了呀，他们是结婚了，但是他们之间彼此没有结婚。婚外恋是吗？俩人都各自有家庭还有孩子，通过那微信，那里边不有一个功能叫做叉叉什么玩意儿，摇一摇吗？叉叉啊，叉叉啊，得摇出来了，通过摇一摇认识的。呵，俩人聊着聊着，哎呀，反正，嗨，这男女之间就那么回事儿，要不然咱俩人，咱俩见见吧。那行，那就见见吧，好吗？俩人没道德底线，见了，见了之后呢，宾馆待了一宿，各自分开了。在那之后，没过多久，人那姑娘啊，找那小伙子去了，出来吧，报告你喜讯。怎么了？你要当爹？我已经当爹了啊，那是你媳妇给你生的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没什么大事，再过八九个月啊，我也给你生一个啊。这小伙子一听，差点瘫地上。你什么意思？没别的意思，怀了。咱俩人待了一宿啊，按揭了猪胎，怀了你的孩儿了。你不是胡说八道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怎么确定就是我的孩子呀？你都结婚了，你有爱人，你有丈夫，我也有媳妇有孩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得，这俩人携手揽腕打官司告状。这男的就说呢，这女的讹他。这女的说了，没有，咱俩人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的很清楚，就是你媳妇给你生了一个闺女，你还想再要一个小子，所以跟我说的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给我生一个，你看我怀上了吗？是吧？你看我是按照你的要求办的呀。如今我大着肚子找你来，你能不认我吗？你不认我，你能不认那腹中胎儿吗？哎呦，这男的傻了。那说到底是谁的这孩子？他这是高科技，他能验出来呀？现代科学技术啊，经过 DNA 的验证，谁的呀？呵呵，这男的的。这真是他的。行了，法院判了，旁的不说啊，别的咱就不说了。你们俩这种啊，非婚姻关系这种感情，婚外情，这是不合适的。除此之外，这孩子是你的，人家要生下来，您呢，嘿嘿，劳驾，抚养费得付啊。呵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，还有呢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莫名其妙当了爹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嗨，太乱了。怎么呢？这个事情发生在山东临沂那个地方，小两口，男的姓赵，他这个媳妇儿呢，在当地啊，俩人恋爱结婚啊，男的叫赵立涛，他这媳妇儿呢叫什么来着？叫江传菊，赵立涛、江传菊，小两口的故事。两口子结婚之后呢，一直就没生养，就说呢忙别的呢，是吧？忙工作忙事业，但是家里面催，差不多就得了，该怀就怀着。 俩人也是计划上了，是吧？跟他们那个当地的计生部门啊，把这指标都给申请下来了啊，准备好了，就是要怀孕，要生孩子。谁成想，刚是这事儿是计划当中啊，哎，计划生育委员会来了。你说对对，计划当中的当然就是计生委嘛，什么呀？没怀呢，俩人就是计划着要生要怀。突然之间有一天，他们当地计生委的领导找他们来了，跟你们说啊，你们这个不对啊，怎么了？你们申请这指标是在这孩子生之前是之后啊？当然是之前，没生呢，还没怀上呢，要不怎么跟您申请指标呢？不对吧？你们别蒙我们吧？没有啊，你们这孩子已经出生了啊！你看看，就是啊，今年六月份，你看出生证明都有，几月几号，几点几分，你们家这孩子在哪个医院出生的啊？赵立涛，看看江船局，江船局看看赵立涛。哎呀，老公啊，我的亲爱的，我是冤枉啊，你别这么看着我行不行啊？咱们两口子日日夜夜在一起呀、啊，我能干什么呢？赵立涛一合计，可说呢，这是哪的事儿？这不可能的，我媳妇儿一天到晚跟我在一起啊。计生委那领导说，对呀、啊。那可不就你媳妇儿一天到晚跟你在一起，然后怀孕生孩子吗？嗨，没怀呢呀，冤枉啊！怎么办呢？查吧，到那医院一查，哟呵，还都对得上，包括身份证号码、家庭住址，哎呀，各种信息全对上了。呵，江船局哭得跟泪人似的，百口莫辩。谁成想正这节骨眼上，没过几日，江船局哎呀吃不下饭，吃点东西就吐，而且还特别爱吃酸的，到医院一查，嘿，这回他是真怀上了。哎呦，赵立涛这凹头啊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个一方面是不白之冤，人家计生委那埋怨我们，说我们偷着生孩子，其实没有啊。再有一个，现在真怀了，你真怀了，按说我们是申请了指标的，大大方方坦坦的把这孩子生下来，可是你头前有这么码事儿没弄清楚呢？不是，这孩子是怎么着？合着我们这亲生的是算超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不行，报警，当地警方帮着给处理。哎，这事正调查呢。据说在当地啊，这还不是一两起儿，不是孤立事件，背不住有人在背后做什么手脚吧您呐？说到生孩子，哎呀，扬子晚报讲档的事儿，呵，这个难受啊，是吗？哎呀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哎呀，生下了一大胖宝宝，呵，长得那个好看呐，粉团团的小脸，哎呀，一家人喜欢。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江苏洪泽湖，您知道吧？那儿一家妇产医院，有一位姓王的产妇，王姑娘在妇产医院生下了一个男婴，大胖小子，倍儿可爱，呵，全家老小这个高兴啊，尤其是那产妇王姑娘，哎呦喂，一会儿哭一会儿乐，哎呀，我总算是家里面啊，他真是啊，这个没白疼我，哈哈，对，你看我丈夫啊也是没白爱我啊，你看我也挺争气的，是吧？你看我生个男孩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还哭。家里还劝，哎呀，行，别又哭又乐的了。您这弄着我们这以为你是那个是吧？那个啊，急性的什么啊障碍呢？讨厌啊，就那意思嘛，是吧？哈、啊，行了，你赶紧休息会儿吧。这个公公婆婆啊，帮着给拾掇拾掇，边上丈夫呢也给照顾照顾，是吧？孩子呢到搁一边抱着啊，或者然后边上这个妈妈看看吧，呵，一会儿掀开那小被子看看宝贝儿，哟，心疼的喜欢的跟什么似的。这边护士给照顾着啊，这个给他们打针啊什么之类的啊，忙活差不多了，一看天色晚了，护士就往外轰这些人，赶紧走吧，产妇得休息啊，孩子也得睡啊，是吧？你们老不走，这孩子老不睡，他老不睡到了半夜他哭啊闹腾啊，你不是一样闹腾孩子他妈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这样的话他啊这个坐月子还得好好将养，走吧，明儿再来。这样一家人就走了，屋里头就留下产妇和他那男婴宝贝儿，娘两个就开始睡觉了。 睡到了半夜，一睁眼，这产妇啊有一种啊，咱就不能说是什么什么什么第六感啊，反正是感觉直觉，哎，怎么觉得这枕头边上空落落的呀？照理说这地方应该放的是我的宝贝儿啊，刚生下的小男孩嘛，拿手一摸呀，还真是空的，赶紧把眼睁开了一看，呵，这孩子没了，你说刚生下来怎么半夜孩子就没了呢？哎呀我的天哪，赶紧叫边上老公啊，她丈夫睡正睡着睡着着的，赶紧给摇晃醒了，你快看看看看怎么回事，孩子没了，嗯，怎么回事我不知道，再一看可不孩子没了呢，吓坏了，哎呀赶紧就站起来叫护士，又开始找护士说没有啊，这不可能的事儿啊，这产房都很安静啊，只有产妇和家属，这怎么孩子没了，医院也吓坏了，报了警，警察来了，找吧，上上下下楼上楼下哪儿都找了啊，边边沿沿坑坎门杂儿，哈哈，都找了个遍没有，这警察也坐蜡直挠头，说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，这是这么点孩子应该他不会下地，那废话，那他能怎么，他谁，哎，正这么合计着呢，突然之间就听着远处嗡嗡嗡救护车响，警察和大夫都很纳闷啊，说都半夜了，哟，这是生疾病的，怎么送到妇产医院来了，哦，产妇是吗，赶紧下楼一看啊，救护车到了，门一开，打里面推出一女的，躺在那个救护车那床上，手里面呢拿一破布片子包了一个小包，那小包里面传出了一阵清脆响亮的哭声，啊啊呀，哎，这大夫也觉得纳闷，这是怎么着，这是干嘛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，您是应该在我们这儿生啊，生完来的是吗，哎，这是，哎，挺奇怪的，问这个救护人员，救护人员是他打120叫来的吗，说是他呀怀着孕呢，结果呢是半夜不去哪儿，结果走半道不行了，直接就生地上了，生下来之后呢打电话叫我们过来，然后我们赶紧说给送医院来吧，哦，自己生的，那行了，赶紧的，那也得检查，也得好好的给看一看，那自己生得看看产妇啊，她受伤没有啊，大夫过来看看吧，大夫专业，你想妇产医院啊，一检查眉头锁起来了，看了看这产妇，我说说实话吧，什么意思，你生孩子了吗，废话，这是什么呀，咱不说这个，说你没有分娩的任何迹象啊，你以为我们当大夫妇产医院医生我们浪得虚名吗，我们看不出来吗，警察一听这个，警察也过来，怎么回事，这产妇啊加了引号所谓的产妇闻听此言，我都撂了，我说实话对不起，这孩子确实不是我生的，这孩子是我抱的，哪儿抱的，就是刚才在从你们医院那个产房里面抱走一个小男孩，哎呀，警察说行了，破案了，找着了，他抱走的，那你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呢，他是因为我呀，我自己怀孕，我那孩子他没留住，流产了，我不敢回家跟公公婆婆丈夫说，所以呢我就把心一横，是吧，啊，我自己闹一个去行吗，嘿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 像一个逃避，无处可去，也无路可退，脆弱的泪总在提醒自己，失败的罪让自己好累，分手原来是那么简单， 一句话将所有都改变，我的明天该怎么来安排，我是不是应该把心藏起来，过去的一言一滴你也许早已忘记，可是每次我想起了你还是哭了，爱要有你才完美，我却无力再挽回，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，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。 今生今世有过这一回，我不会。